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跟你一起听到的是创作歌手伍思凯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叫做《爱的牧羊人》。小伍哥这三个字叫出来，几乎就是所有人的邻家大哥，也是伴随成长的朋友。所以这些年来，伍思凯给侯湘婷、刘若英、孙燕姿等人写歌，几乎首首都上口动听。他的声音和创作里面有温暖和希望的特质。接下来大派主打歌，我们就需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是杨乃文。 昨日的梦纷扰依旧，害怕承受太多的伤痛。酒后的我有些寂寞，不知有谁真正在乎我。台北夜色依然缤纷闪烁，沉默的我只是匆匆走过。心中的话不想再说出口，冬末的虽然你我、baby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爱情是一种无止境的梦，拆穿我的冷漠。爱上你只是我的错，爱情是一种无止境的痛，不愿再为谁等候，不愿让你拆穿我。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这种原始浓烈的唱腔是来自于杨乃文。杨乃文应该说是一个丰富层次和天生的音乐人。在1995年他还没有发专辑之前，在实验性十足的 demo 的专辑当中，初试提升的他就用真诚没有修饰但是却感情丰富的声音演唱刚才的这首歌。刚才这首歌是和辛晓琪《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来同曲，但是歌词不同。我们会发现杨乃文的声音当中的冷冽和辛晓琪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相比起辛晓琪来说，他更加的自我，而且多了很多冷静。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想跟你听到的这一位，他是费翔。应该来说，费翔对于国语歌曲的流传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在当年两岸文化交流并不是那么发达的年代。直到现在我们还记得一出道便用一把火成为千万女性梦中情人的她。 就让雨把我的头发淋湿，就让风将我的泪吹干，反正你早已不在乎，反正你早已不在乎，你的眼睛默默告诉我，爱情已到了尽头。 就像秋风吹落的荒野，再也没有感觉。反正你早已不在乎，你的眼睛默默地告诉我，爱情已到了尽头。就像秋风吹落的荒野，再也没有感觉。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呢，是台湾的一位才女。虽然现在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更多是评委老师的身份，但是在她年轻的时候，她也是非常难得的，拥有制作、作曲、演奏相当功力的女歌手。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她的这首歌，来自于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是在纽约来录制完成的。音乐风格相当多元化，节奏轻快，也奠定了黄韵玲以后的音乐风格，并且这张专辑被列入了台湾百大唱片。

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你的爱，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的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拼命躲，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怎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心不再拼命躲，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怎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

虽然只是小小欢喜，喜悦满心洋溢，你值得一生唯一。相爱是彼此能感应，小心意大感情。怀里不再远行，当我仰头，你像一片绿荫。你说你是守护我幸福的屋顶，永恒不移。虽然只是小小玩意，爱意完全传递，感动久久不平息，浪漫又深情，让我越来越着迷。虽然只是小小玩意，喜悦满心洋溢，你值得一生回忆。相爱是彼此能感应，小心翼翼的感情。虽然只是小小玩意，爱意完全传递，感动久久不平息，浪漫又深情，让我越来越着迷。只是小小玩意，喜悦满心洋溢，你值得一生回忆。相爱是彼此能感应，小心翼翼大感情。 彭羚和香港著名的音乐人林海峰有着幸福的家庭，所以现在已经很少再出来演唱了，但是他的唱功和当年的风采还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大牌主打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带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南拳妈妈是一个组合，他们的名字是周杰伦取的，因为他们是周杰伦的好朋友。他们的个性不同，身份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却是一个非常默契和温馨的组合。 小时候常常望着窗外的天空，幻想长大以后能实现从前多么的美梦。长大后发现世界真的不同，不知该要往哪走，还是停在原地一动也不走。小时候常常望着窗外的天空，幻想长大以后能实现从前做过的美梦。长大后发现世界真的不同，不知该要往哪走，还是停在原地一动也不走。I wanna stay, oh stay away, I wanna stay away. 我们坐下在肚子里不会用到 前面 我四十七就把我伪装弄不下 三家 我那带来我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充满了天真的浓浓的怀旧情绪的作品《小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带你认识这一位知心小姐。她当年以一首《跨越两个八度》痛不欲生的领悟，征服了所有的听众。当年和朋友看电视，暗淡的画面当中，一个女人带着哭腔唱道：“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想想那都是一个无比悲伤的画面。所以后来金小七就带着他美好的嗓音和悲伤的面容走进了歌迷的视线，跻身华语歌坛一线女歌手的行列。直到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渐渐认识了那个从悲情当中走出来并且带着暖色洒脱的她。 受伤的叶子听见季节的吩咐，掉下了深爱的大树，留不住的痣就要变作不在乎，熟悉的影子渐模糊，一生又一世一段沉溺的下午和不再回头的觉悟，我们的故事终于真的要结束，最后一次向往是回到伤心的地方，说相爱时光，人面桃花旧模样，心感伤。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Love. 同，空车中陌生人与我擦身而过，有时候我会猜测，在他们的生命中，快乐吗？失落吗？谁都没有先说。我想乘坐在花香衣中，看窗外的云朵，偶遇一回聚又散，也许不再重逢。所以我多感谢爱过我的人，拥抱过离开了我们彼此珍惜过，故我依然感动我爱过的人，到后来又如何留下恰好的寂寞。相同，公车中陌生人与我擦身而过，有时候我会猜测，在他们的生命中，快乐吗？失落吗？谁都没有先说。今天我又骄傲的寂寞，当我走在街道中，明湖起身。 绝情变成了恭维，因为不配你就忽然自卑，说声是非。我已经把沉默变成了忏悔，无路可退，只能无言以对。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意，无所谓，让你再回味，自不醉人自醉，因为回忆总是美。分手伤 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呢，现在在台湾的娱乐圈当中的地位当然是大姐大，但是谁又能够想到她在几十年以前是少女歌手的代言人。她所唱的情歌和甜歌一点都不亚于现在的蔡依林或者是王心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你的电话》。 我坐在马桶上面，电话就放在旁边，墙上有你的照片，传真机就在眼前，怀疑的不只是那卫生纸少了一件，心中的事一直想，为什么你没来电。接到了电话之后，兴奋是不可避免，上周失恋的痛苦仿佛也还在眼前，朋友昨晚的叮咛依然回荡在耳边，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你的身边。 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我的心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夜夜失眠，我的心保证不浪费， 旁人是无法了解。虽然我身高不够，虽然我没车没钱，虽然距离的人多，但请你见我一面。 虽然你家住很远，不住在我家旁边，但希望透过电话传达我对你思念。 可能你不太了解， 可能你觉得新鲜， 但请你知道一点，我对你很有感觉。 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我的心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夜夜失眠，我的心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 那是非常青春非常活泼的20年以前的蓝心湄，这首歌叫做你的电话。大牌主打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分享到的也是90年代末期20世纪之前华语歌坛最性感的女明星，她就是 Coco 李玟。当年的李玟可以深情感性，又可以成熟动人，或者高亢如云，并且她也算是最早来引领美式 R&B 舞曲的女歌手。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跟你一起听到李玟《蓝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你在等一天飞得好远，我要找一片玫瑰花园，爱让泪水变得好甜， 的朋友圈求品牌大服务好的车险， 4008-60。 万能的朋友圈求理赔快性价比高的车险， 4008-60。 平安车险，千万车主信赖之选，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生活在这个时空，